怎不答应起，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近，不料想葬身一地永归期，咱夫妻好比做鸳鸯落在沙滩地，是何人帮打鸳鸯两分离， 听众朋友，白派传人王冠利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小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